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、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9月3号发表了联合声明。